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866-5858-686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东城区第一处城市森林公园新中街城市森林公园近日正式建成开园。据了解，新中街城市森林公园所在的工人体育馆西北侧总面积为11042平方米，市民漫步其中就像在森林中漫步一样。公园内特别搭建了3处昆虫旅馆，采用木材、竹筒、气孔砖、瓦片等循环再利用的材料，根据不同昆虫的生活习性提供不同类型的小空间，为多种昆虫提供居住和越冬场所。日前，京蒙对口邦福乌兰察布特色农产品大集在石景山区喜隆多新国际购物中心拉开帷幕，大集将持续到8月3号结束。在这个大集上，有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新河县、商都县等地区的20多家企业合作社的100多种特色农产品和市民见面，其中包括乌兰察布市优质的食用油、有机蔬菜、牛羊肉罐头、牛肉干、黑枸杞、藜麦、黑小麦等草原特色农产品，市民可以到现场进行试吃和选购。继续来关注旅游方面，目前据中国驻弗拉迪奥斯托克总领馆网站消息，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赴俄远东地区，尤其是弗拉迪奥斯托克市旅游，但总领馆发现中方旅行社和导游组织中国游客来弗市旅游存在严重的低价团问题，这极大降低了旅游体验和品质，甚至给游客健康和生命安全带来严重隐患。据领事馆介绍，低价团游客到达之后，旅行社和导游会推出各种强制自费项目、购物项目。在自费项目中，游客缴纳的费用与实际享受到的服务价值往往相差数倍乃至十几倍。文艺广播提醒您，无论去哪儿都不要相信低价团，也不要有占便宜的心理。继续关注文化资讯。东京奥运会吉祥物发布了，它是一个蓝色的机器人，寓意未来和永恒，由日文单词未来和永恒两个词拼起来。残奥会吉祥物是一个粉色的机器人，名字也是两个单词拼接的，一个是日本流行的樱花品种，名叫染井吉野樱，另外一个是英文词组，如此强大。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展览，由北京花苑等11家单位联合主办的《胸中山水齐天下》齐白石笔下的山水意境之二专题展览近日在北京花苑美术馆开展，一共展出齐白石山水画作160多件，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齐白石山水画展。值得一提的是，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的齐白石晚年山水巨制《山水12条屏》也首次离开山城重庆在北京展出。这幅画是齐白石一生中画过的最伟大最重要的画作，目前在世可见的只有2套，它集合了齐白石山水画的所有造诣，每一屏上都贴有齐白石自作诗和印章。由于作品的稀缺性与珍贵性，出于对文物的保护，这套作品只在展览中亮相1个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 现在机场高速温玉桥的进京方向车多，京开高速新发地的进京方向车流量大，那五环李营桥由西向东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雨天路滑，请您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又来到了周二的固定单元，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我们来到客厅这个空间。上周呢，我们在客厅这个空间跟两位咖啡达人一起来聊了一下办公室咖啡。好，那时候也是阴雨的天气，然后大家说就是不太适合出去透气的时候呢，那怎么办？休闲的时光，休息的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来泡一杯挂耳包呀，或者是冷萃包。那今天呢，哎呀，怎么又是下雨天儿？ 感觉比上周还厉害。 对，下雨天和咖啡这么配吗？欢迎一下我们 Coffee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 Miko。 Hello， 又是我。 对 ，Miko 今天很不容易啊。 对， 就比上周更不容易， 因为雨下得更猛。 对，就上周雨也大，然后呢，今天这个更大，所以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尤其是现在有通州这个方向的朋友， 对 啊，我们要 重灾， 对，我们要说一下，通州区气象台7月24号9:11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目前呢，永乐电站的降水量已经超过了100毫米，预计今天白天通州区仍然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短时雨强较大，低洼的地区可能会出现积水，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对， 还是那句话，不要。能不开车就不开车。 只要家里没漏雨，我觉得就别出门了。 我今天家里也没有漏雨，但是啊，就是我看到朋友圈里说，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你在这样的天气依然要上班？是责任呐、啊。 对对对，我们今天真的，我觉得能来做节目和能来在现在听节目的，真的都是真爱小伙伴。 对，责任呐、啊。好了，我们对大家是真的是有一份直播的责任的。那现在呢，跟我们一样，对于你的工作有一份责任而在路上的朋友， 对， 如果是开车的话，就不要跟我们互动了，因为今天积水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我这一路坐地铁走路，看到积水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另外呢，还没有出门的朋友，可能是下午上班啊，或者其他时段的话，尽量的就不要开车了。今天的路况真的不太好，因为大家速度又很慢，然后又要避开那些积水的地方。 对， 其实地铁还 OK， 地铁还 OK， 人微微多吧， 就是出口的时候，前面就是里三层外三层都是等着每一个人缓慢的打开自己的伞，然后冲进瀑布里。 瀑布，好了，我们已经知道了今天这个雨量的感觉。刚才呢也是提示了大家啊，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今天呢，言归正传，我们要跟大家说说咖啡配酒的事儿。 对， 哎，其实之前 Miko 讲过一期这样的主题。 对，上次我们讲的那个五分钟制作酷饮，其实讲的是，咱们是不是要稍微复习一下？ 对，我们复习一下内容吧。 对对对，其实上次讲的是跟酒精没有关系，但是是一些冰凉的咖啡饮料。 嗯 嗯。 还有分层，上一次我们也教了大家方法。 对，因为分层比较炫嘛，就是给拍照啊，然后有朋友来家里啊，对，就是特别特别好的效果。 嗯， 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小伙伴听了之后回去真的去试一下，看看有没有是能够达到这种效果的。 或者是可以给我们发来一些图片啊，在微博上面， 对对对，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 嗯， 想要看图，因为今天我们会讲到咖啡调酒。 嗯， 所以呢 ，Miko 当然是要给我们像上一次一样，五分钟酷饮一样，要给我们放上一些咖啡配酒的，哎，这样一个调酒的图片。 对， 这是他已经调出来的。 嗯， 我们能不能调成这样呢？全看今天大家能不能认真听讲了。 一定可以。嗯， 这个我再问一遍，上一次的酷饮包括分层。 嗯， 我们可以用冰块的方法，就是上周二的，不是上周二的节目，上周二讲的是咖啡， 上周， 就上个月吧， 上个月 的某个周二，大家可以到听听 FM 上去听我们的回放， 嗯， 就可以知道怎么样让你的咖啡在夏季里面利用冰块，我们能够分层， 做出很美的分层 啊，嗯，这个待客很炫酷，发朋友圈也很炫酷的，这个酷饮是五分钟可以搞定， 嗯， 今天的咖啡调酒， 嗯， 算简洁吗？ 我教给大家基本上就是很简洁版， 嗯， 其实它有复杂版，但是其实大家在家里可以不用做的那么麻烦嘛， 嗯， 就是随手调一杯的这种也可以很简单， 也算是五分钟咖啡调酒嘛， 嗯， 还是需要十分钟？ 五分钟左右差不多。 哦，也是这样的， 嗯，对， 每一次感觉 Miko 都很贴心， 因为我觉得时间长了可能没有人做了， 就知道我们都很懒是吧？ 对， 哎，不是懒，就是现在生活节奏太快了，也不一定是大家说，哎，回到家里边就变懒了，是真的没有太多的精力和力气， 对 啊，但是又很想要喝一杯属于夏天的味道的话， 嗯，就是很好看嘛，也是很美，可以拍照，然后喝下来又非常好喝，同时可能酒精度也不会太高。 对，嗯， 但是这个咖啡调酒其实它的酒精度是你可以控制的，如果你就是嗜酒的你可以多加。 嗯， 如果你觉得你不想喝太就是酒太重的，那你就少加一点，有一个酒的感觉就 OK， 微醺嘛， 嗯， 这种 咖啡调酒，那这个酒的分量完全是要靠多少，嗯，完全是靠自己的喜好， 对， 我们不会严格的给大家一个比例的 问题。对对，因为对，因为酒的分量其实它就是影响口感，它并不影响颜值，嗯，所以就是颜值还是这样的， 这件事儿很重要。 对， 刚才我就想问说，这个添加不同的分量会不会影响到今天拍出来？哎，就是跟 Miko 调的怎么不一样啊？ 嗯， 不会， 不会。而且它这个其实里面这个咖啡莫吉托其实也可以做完全无酒精的。 嗯， 如果是想做的话，嗯。 好， 嗯， 今天呢 Miko 给我们放上来的图片， 嗯， 包括我们在整个的直播时段要给大家介绍的三款， 嗯， 可以很简单自己在家制作，同时又是高颜值， 嗯， 口感也不错的啊，女生也不用担心说太烈或者是 对， 哎，不太好入口的， 嗯， 也比较好喝的我们的咖啡调酒，一共三款， 嗯， 百利甜冰咖啡，然后冰爽咖啡啤酒， 对， 和咖啡莫吉托， 嗯， 哎，这三款你们比较想要听哪一款呢？啊，就要重点的拿小本儿出来记一下了。 嗯， 啊，如果大家在开车，不要拿本儿，好不好？的，冷静啊，哦，不要拿本儿， 可以回听，可以回听， 可以，我们有回放，我们有回放，嗯，啊，大家全年都可以随时来点听，了解一下配方。之前也是这样，我们教完大家分层的方法呀，还有一些我们教完了精油的配方， 嗯， 就会有朋友在微博上面私信我说，哎，你们那天说的什么什么，我就告诉他，我说那就很简单，你就到听听 FM 上面，就在 APP 上面， 这个，很方便， 哎， 听， 搜乐享生活四个字，好了，一看这个标题进去，嗯，拖到差不多的位置， 嗯， 就听那一小段就可以了。好，微博互动和看图的方式要跟大家说一遍啊，这个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啦。今天 Miko 给我们带来了咖啡调酒的图片，同时呢，下面的评论区你们可以直接来给我们留言，聊一聊你们喜欢哪一款，想要知道哪一款的做法。 De otro amor que me hiciera sentir, que me hiciera 有朋友说想知道咖啡啤酒，这一看就是啤酒控， 啤酒控，夏天嘛、 哎。嗯，我觉得可能女孩会比较想要知道这个百利甜， 对， 是吧？的做法，嗯， 这款是个， 我估计在 Coffee 如果说你们推出这个、 嗯， 女生就会比较多点那一款。 对对对，就像上次的那个阿芙加朵，就是云朵咖啡有冰激凌的那个、 嗯， 我们上期教的那个，那个也是特别受到女孩的欢迎。 因为第一分层也好看， 对， 第二在这咖啡里面又配了冰淇淋， 对，然后又比较美、 嗯、好。嗯，我手一见说雨天喝着热咖啡是不是很配呢、嗯、手端咖啡杯望窗外雨景听雨落声思考，哇、哦、你们都好， 嗯，这个就是 爱学习爱思考、嗯、耳边响起了乐享生活。嗯，对，我就不能雨天喝着热咖啡一边看雨景一边思考，因为我正在乐享生活里， 正在直播， 嗯， 敬业的直播、 嗯、心里话说要是能听一喝一杯我调的这个咖啡就太棒了啊。为什么有人说难度有点大，你们是觉得我怎么着，我要不是比例我是控制不好呢，还是不会？你们既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其实我也有时候在想，我们真的可以去到 Miko 那边， 嗯、 我们 可以、啊、 因为场地还比较大，可以很多的听众一起来。 对，我们做一个现场的这种更有互动的活动，我觉得 你们 好的， 你们不怕咖啡给你们留下心理阴影，嗯、你们就大胆的喝我调的，好吧？怕留下阴影的，就还是考虑月川和 Miko 调的就好了。嗯， 我们来个盲品可以？ 盲品到底哪一杯是 Miko 调的，哪一杯是我调的？嗯，好了，不用说。大家可能就看颜值就已经知道了。花仙子也是刚刚喝完一杯热咖啡，哎呀，你们的生活都好惬意啊！我只能这样说， 好舒服，感觉。 我刚才来的时候跟同事就擦肩而过，就他是下早班， 嗯 啊，可能还不太清楚今天雨有多大。他说啊，雨有这么大？我说怎么了？看到我就知道雨有多大了。所以今天我现在处于很需要热咖啡的状态。 那我们可以先聊这个百利甜这款，因为这款其实可以做热也可以做冷。嗯， 哦好，嗯，那我们说说这一款酒。 嗯， 咖啡配酒。 那百利甜这款呢，如果是做成，咱们先可以先聊一下热的哈，因为今天的气温不是很，就有点微凉嘛。 对， 嗯，那可以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可能前提是你得比较喜欢百利甜，因为百利甜是这款调酒的基酒。 嗯， 然后呢，那我们可能需要准备一个玻璃杯，然后准备一小份百利甜酒。那这个酒的量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喜欢喝酒酒精感觉强一些的，那你就多放可能30到50毫升、嗯、如果你只是想有一点点酒的感觉，或者说酒量比较差的话，那你就少放15毫升左右就可以。 好、嗯、 对，然后呢再准备，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咖啡了。咖啡呢最简单的那自然就是挂耳包或者是冷萃包了，都可以。嗯，泡一杯咖啡，这个时候呢，因为咖啡我们是用来做调酒，那就可以把它泡得浓一点，也就是说水呢我们就少放一些。 哎，这个时候我在想挂耳包包括冷萃包的味道， 嗯， 或者是品类我们要去选择吗、 嗯、 比如说我们是选择意式拼配还是选择曼特宁之类的。 意式拼配曼特宁都可以，这两个。 嗯，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 还有一个是耶加，它就比较清爽一点，就不太适合做这种，因为这种咖啡要作为基底，它就要浓厚一点比较好。 嗯，那我们在挂耳包里面比较推荐的、就是， 比较推荐，那我个人比较推荐曼特宁。 嗯，哎，以前我们会把曼特宁跟这个耶加做一个比较，就是说曼特宁的这个口感就会稍微重一点， 对，它比较醇厚，而且它有巧克力和蜂蜜的感觉， 嗯， 所以它和其实和百利甜里面的这种，因为百利甜是也是稍微有一点巧克力，有一点点牛奶的这种口感， 嗯， 所以它们会比较容易融合。 好， 对， 但是在这儿呢我还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就是很多人说哇那你们5分钟就能做出来这个，我是不是用速溶咖啡更快一点，大家一定要走出、一定要走出这个速溶咖啡才是最快的， 对对对， 最便捷的喝咖啡的方式的这个误区、 嗯 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在周二的板块无数次的跟大家说过、 嗯、 其实挂耳包就是打开然后浇水， 对， 好吧，然后等着， 好了， 大概也就3分钟，总共的过程，水烧开的情况下， 2分钟 啊，对对，2-3分钟就搞定了，然后你再 调入你的这个刚才说的百利甜酒，真的就五分钟以内。 嗯， 不要用速溶好不好？因为这个 对对对 不论是从颜值还是口感，都不太适合做咖啡配酒。 对，它会影响百利甜的口感，而且如果是用速溶，它可能达不到这个分层的效果了。之后，对，那我们接着聊，那就是咖啡呢，现在我们可能之前我们是说挂耳包或者是随身包可能大概200毫升左右，那这现在呢，因为我们是用它来做基底，那我们就泡浓一点，大概80毫升左右。80毫升到100毫升就够了。 那真的挺浓的，我自己在家都没有尝试过。 对， 说挂耳包 试试。然后你把它在里面， 我又不调酒，我干嘛要喝这么浓的咖啡？ 多浸泡一会儿，那会有不一样的味道。 好，80到100毫升，这是挂耳包。 对，对然后再准备一份牛奶。 好吧，这三者的顺序是什么？ 这 是我们倒入的。 现在是我们那好，准备好一份百利甜，然后一份咖啡，一份牛奶。如果我们现在说的是热版的话，那现在这些其实就够了。 那咖啡现在已经泡好了，是先倒牛奶还是先倒酒？ 我们先倒酒 啊， 对，先倒酒，然后倒入咖啡，然后牛奶呢？这个时候稍微是有一点点小的步骤，就是你可以把牛奶稍微加热一下。加热之后呢，其实最好是有那种很简单的打奶泡的那个机器，那个宜家就有卖的，10块钱一个，就是那种就是很快速一摁它就是转的那个简易打奶泡的那个东西。最好能用它在牛奶热牛奶里面打出一层厚厚的奶泡，然后 最后倒入刚才我们这个 对 有酒和咖啡的。 对，然后它就会在上面形成一层厚厚的带奶沫的牛奶层，然后就非常漂亮。这个时候你喝的时候，当然如果你更讲究一点，你可以在这个牛奶沫的上面扔一颗咖啡豆。它会浮在， 它这个时候可以托起来。 对，它会飘在上面，会非常美。 哦，听起来这一款热的咖啡百利甜。就完成了， 还蛮有吸引力。对 啊， 然后这个时候 没有时间了，我们要下半段继续跟大家说了，五秒倒数了。哎，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互动，稍后见。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工匠汾酒系列之酒酿酒篇，千年地缸以爱滋养，一个个地缸是咱的娃，发酵工就是他的爹和妈，这句话在汾酒酿造车间已经流传了几代人，不在口中，在心中。初闻此言，我并无太大感触，然而当我近距离感受传承千年的固态地缸分离发酵时，却发现汾酒发酵工对地缸的精心呵护绝不亚于对待自己的孩子。走进发酵房时，与地缸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李师傅正站在蔚为壮观、整齐划一的地缸旁等待。李师傅憨厚的笑笑带我参观，期间很是沉默，看到清洗地缸只简单介绍，这是在清洗地缸，看到酒胚出缸只简单介绍，这是在出缸，单调的介绍，干巴巴的，但我分明从中听出了一丝自豪与骄傲。我下意识地观察李师傅，发现他在注视地缸时略显沧桑的脸上会散发出柔光，深邃的眼睛里焕发着神采，就像是不善言辞的父亲对儿女深沉的爱。为什么要用地缸发酵呢？我提出了存于内心许久的问题。地缸干净呀，李师傅不疾不徐地回答，地缸能阻止土壤里无益杂菌影响酒胚，保证纯正干净卫生，而且发酵时能保温，有利于微生物发酵和香味的生成，还能在不同条件下限制酒胚升温过快、生酸过量，维持平衡。我们地缸发酵就跟中医看病一样，也讲究望闻问切，利用各种方式来判断酒胚的发酵情况，随时掌握发酵情况，注意影响发酵的温度、湿度的变化， 一旦出现问题，必须及时解决。比如气温骤降的话，需要通过开关窗、压盖保温被等方式来保护地缸，杜绝冷风吹进，将温度维持在适合酒胚发酵的范围内。聊起地缸发酵的李师傅，一反之前的沉默寡言，讲得头头是道。汾酒的酿造就像孩子的成长，会出现很多的不确定性，这就需要多观察，多费心。比方说，观测发酵酒胚对保温材料、封缸材料的变化等等。总之，细节非常重要。李师傅走进一口地缸，掀起盖在上面的棉被，打开地缸，一手拿着缸盖，一手指着内壁上的小水珠说：观察缸盖，看它是湿了一半还是全湿了，是有一层雾还是结成了小水珠，这都能反映发酵过程是不是完善。像这样小水滴的状况，就说明发酵还不错，但酒胚有点湿。如果出现了雾状，就说明发酵后期不太好，然后进行整理汇总，及时的将发酵情况反馈给组长，便于组长调整入温与水分，然后手指又指向缸内的酒胚。也要观察酒胚陷下去多少，陷下去的中间是否有一块白色的点，有就证明酒胚偏湿，会对二茶的发酵产生影响，这就需要在后期的操作中适当的增加一点辅料。看着李师傅小心翼翼地为地缸盖上盖子，整理棉被，我不由想起了地缸的清洗必须五遍清水一遍花椒水的冲洗与杀菌，想起了地缸的投料必须人工操作细密层铺的均匀，想起了清蒸二次清，为了杜绝一切杂质，二次发酵之后哪怕还有一定的淀粉可以转化成酒，也毅然舍弃。 暑假来北京金鱼凤山温泉度假村，泡冷雾泉，吃冰冰宴，看亲子夏令营，开别墅露台 party， 详情咨询010-6071-1188。 准备装修，姐们推荐我去全包园，说又好又快又省钱。 是呗。 你挺闲啊，你家不也正装修着吗？ 做旅行攻略呢，装修的事儿有全包园还用自己操心吗？ 400-606-8866是这个号码吗？有多省心啊！ 我3月底订的，当月就开工了，我拿手机就能临时查查看工程。 有多省钱？ 999一平米，施工材料、灯具、窗帘全管，还是实木家具，还免设计费，还送电器。 你这啥也没耽误啊！ 400-606-8866，快问问吧，我接着攻略了啊！ 详见店内活动。 猴哥，狗年演习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神仙修行靠掰的，八戒酒吧当 DJ， 开心麻花联合余生庆推出音乐喜剧《嘻哈游记》，7月18日起海淀剧院，颠覆西游题材，玩转爆笑剧情。登录开心麻花官网或关注微信享购票优惠。 我一直觉得入口的、入心的、入住的做的都是良心生意 哦，那就是餐饮养生家装喽。 说起家装，全包园就特别良心，999元一平米，用的材料都是一线品牌，环保不达标就退款。 听说999还含家具， 是实木家具，电器和卫浴也全面升级，还是999。 真心有点便宜的不敢信呐、啊！ 良心家装全包园，就是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品质热线是 400-606-8866，400-606-8866。 想见店内活动。 萧夏避暑选哪里？ 当然是去怀柔青龙峡，那里正举办萧夏戏水节， 您可以乘快艇疾驰，划竹筏戏水，享受夏日里的清凉。 准备装修，姐们推荐我去全包园，说又好又快又省钱。 是呗。 你挺闲啊，你家不也正装修着吗？ 做旅行攻略呢，装修的事儿有全包园还用自己操心吗？ 400-606-8866是这个号码吗？有多省心啊！ 我三月底订的，当月就开工了，我拿手机就能临时查查看工程。 有多省钱？ 999一平米，施工材料、灯具、窗帘全管，还是实木家具，还免设计费，还送电器。 你这啥也没耽误啊！ 400-606-8866，快问问吧，我接着攻略了啊！ 详见店内活动。 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的，这个百利甜咖啡的一个做法， 给大家改成一个温热版。 对，温热版。还有北京户口的北漂说没有听到这个温热版，要24小时以后才听回放。不会，我们的回放在听听 FM 上面是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后就有了啊，就是后面的一个节目结束，大概12点的样子，大家就可以来听回放了。在上半段的最后，我们说到的是百利甜咖啡， 对，百利甜拿铁， 然后呢，这个温热版， 对，温热版，建议今天这个天气， 对，还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牛奶打泡， 打一下奶沫，然后倒上去，这样口感会非常绵密。你第一口喝到的是牛奶，然后往下有一层咖啡，然后在下面是酒，这样是有很多层次的口感，而且因为上面有奶沫，所以喝起来会觉得很舒服。 当然了，也有人说就是喝不了酒精啊，就是会过敏的，有没有不带酒精的？那就是之前我们在也是周二，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我们上个月的周二，某一个周二我记不太清了，大家去看一下标题。我们也是跟 Miko 聊的，但是呢我们是聊的夏日酷饮，那个都是不带酒精的，就是咖啡调制。 对对对，就是咖啡饮料那个， 对，纯咖啡。然后呢有的还说我喝咖啡也心悸， 没关系，那你少加一点咖啡。 对，就是那我们上一次讲到的那个咖啡酷饮啊，里面就像今天的酒一样，大家依据自己的口感， 对，根据 身体承受力， 去调整这个咖啡的量就可以了，这个是很灵活的。 好， 因为有的人可能口重，他可能会要加两份咖啡，两份酒都有可能。 身体棒棒的， 对，觉得一定要带劲儿。 这个呢，刚才我是开玩笑啊，其实能不能喝酒，能不能喝咖啡，真的跟我们这个只体质相关，跟身体的好坏啊，是不是更健康没有太大的关系，不要有心理压力。还有人说28岁以前不喜欢酒，现在不知道怎么了，就喜欢喝啤酒了，是不是我的心里起了涟漪？ 可能夏天、 应该是， 我觉得 不是，他年龄段啊，28岁以前难道就没有夏天了吗？心里一定是 产生了一些 涟漪，来讲讲吧。这个 好， 28岁之后都发生了，28岁以前都有哪些故事？ 之后有什么？ 在对28岁这个节点要开始喝啤酒。那咖啡、啤酒，我们待会儿就来跟他讲一讲，好不好？ 好， 来。就是符合一下他心里的这个起的涟漪，然后再用咖啡帮他平复一下。 对对对，咖啡这个冰爽咖啡啤酒，这个只能是冰的了。对，那这款饮料呢，其实制作起来也是非常简单的。因为这个咱们今天这三款里面稍微麻烦一点的，可能就是这个咖啡莫吉托，这个我们可以放在最后讲。咖啡啤酒也是很容易上手。那首先就是啤酒。我们要准备的材料呢是啤酒，然后刚才我们说的泡好的浓缩咖啡，可以用我们的咖啡罐包或者是冷泡包都可以，看你喜欢，或者是说你觉得哪更方便都可以，只是要把它泡的浓一点。水量大概80毫升到100毫升吧，不要超过100毫升，这样。然后呢，同时要准备冰块，因为冰块是能够起到分层效果的。然后呢，再要1小杯的蜂蜜。然后最后呢，要几根薄荷叶，这个就是我们上次其实就已经聊到这个，当期的网红就是薄荷。 这个是纯粹是为了好看是吗？ 对，这个纯粹为了，但是它也可以提升一点清爽的口感。 我觉得有冰块有啤酒就已经很清爽啦， 主要是为了颜值了。 对，还是为了颜值。 对对对 啊，几片薄荷叶。然后我们 对 冰块是为了分层的效果， 对，冰块是要起到分层效果的。那我们放进去的顺序呢，是先放冰块，然后呢倒上蜂蜜，对，然后我们再去把啤酒倒进去，最后加咖啡。 啤酒和咖啡的这个比例其实是按自己的喜好来，无所谓的。 啤酒要大概是对，这个当然是根据你对咖啡本身的这个喜好，你是想要多加还是少加，这个肯定跟个人有关系。但是我建议的比例大概是3，啤酒是3，咖啡是1，大概是这样的 啊，3:1的这样一个比例。 对，它做出来的分层效果，咖啡是会在上面一层。大概会在上面一圈儿，这种感觉是深色的，然后下面会是浅一些的颜色。 冰块，然后先放蜂蜜， 对， 再倒啤酒， 对， 最后倒咖啡， 最后倒上咖啡，对，然后喝起来的时候其实它会有一种很浓郁的有点像黑啤酒的感觉，但是它又比黑啤酒要更甜一点， 有蜂蜜 对，比黑啤酒更好喝，因为蜂蜜加进去其实不是为了甜，是为了增加它整个口感的那种比较浓郁，然后那种 body 感的感觉，就比较醇厚，它会比较醇厚，对， 有一种拖着这个比较清爽的东西的这个感觉啊。 对，它不，因为如果只是为了甜，其实你可能加一些糖水或者是糖，但是它糖这个东西可能起不到这种就你刚才说的这种拖着的感觉，就是一种醇厚的感觉，而且它比较浓稠，它可以把两种东西混合在一起，这种就是若有若无的有一点点甜味儿。 好， 但这个甜度也看大家喜好啊。 这位有故事的同学，好不好？你的心里的涟漪有没有在刚才我们制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得到平复？当然了，喜欢啤酒跟夏天这个季节有关系。然后呢，如果同时你也喜欢咖啡，刚才这一款啊，非常简单的就可以了。3:1，啤酒和咖啡比例3:1，这样一个 建议是3:1这个比例。这款因为夏天的时候其实是特别特别热卖的，因为它很清爽，然后喝起来又非常好喝。我曾经有一个小伙伴因为比较喜欢喝这个，他连续喝了6杯。 那大概相当于喝了多少瓶啤酒啊？ 差不多6罐吧。他说哎呀，这个比我单喝啤酒可喝得多。 大家如果也是爱啤酒一族，可以回家试一试。 对对对， 这几个原料都很简单，家里都会有啊，冰块啊，蜂蜜啊，然后挂耳包泡出来的咖啡啊，这个都很简单的。 对， 听起来也是5分钟之内就可以制作完成的。 对对对， 那挂耳包我们可能会需要等它稍微放凉一点，是吗？ 对，这个是要提前泡出来凉一点，这样会更好。如果要是说热的也可以，那你就多放冰块。 好，喜欢啤酒的也给我们解释了一下。有故事的同学说，因为在28岁这个节点啊，认识了一位师傅。 果然是发生了人生很重要的事情。 师傅喜欢喝酒啊，师傅说，那你要学，你就要跟着我一块喝酒。啊，然后喝酒就喝出了生活的味道。 可一下发现自己没酒不行。 喝出了人生的真谛吧。好，这一款是咖啡啤酒。之前呢我们说到的这个咖啡百利甜，其实这个口感会更容易入口吧，我觉得。哎，会，因为它甜嘛，甜酒啊，就会更容易入口。那这个啤酒呢真的是满足了，咖啡啤酒是满足了很多在夏天喜欢一饮而尽这个冰啤 冰爽的感觉。对，其实但是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百利甜虽然它喝起来甜甜的，但是它酒精度其实是不低的。就是你可能啤酒你喝这个咖啡啤酒你喝几杯没有什么事儿，但是百利甜它还是有后劲儿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因为好喝喝得太快， 还是6罐啤酒吧。这个比较好像听起来比刚才喝6杯百利甜肯定更安全。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图上图三和就是微博上图三图四，其实我用的都是小杯百利甜。因为百利甜它本身就比较迷惑性嘛，它又好喝，然后又会让大家觉得啊没有什么警惕啊，感觉没什么酒啊，然后很容易就喝很多，但其实它是很有劲儿。 哎，这也是我们给到大家的温馨提示啊。这百利甜咖啡，百利甜拿铁虽然好喝，不要贪杯。 对， 图三和图四是我们上半段讲到的百利甜拿铁的这一款的做法。不管是冰的还是温热的，都很简单。 对， 大家图三图四啊，因为刚才有朋友说喜欢图四， 图四是冰的嘛，加了冰块就比较好看。 哎，图五图六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咖啡啤酒。 对，就是。 但是第六张图片，它这个分层。 第六张是这样，因为第六张呢是一个已经融合的咖啡啤酒的样子。 为什么它下面感觉有一些白色的是什么？ 那个底下的是化了的冰块。你说是靠远端的那个是吧？ 对对对。 靠远端的那个不是咖啡啤酒，是靠近端的这个是。 就是在这个冰桶里的。 对，在冰桶里的这个是。 我们要学远端的。 远端的其实是上节课的。 哦，好吧。这咖啡冰淇淋是吗？冰淇淋沉下去了。 对对对对对，其实是上节课的咖啡饮料里面的。对，只是把它分装在这种小瓶里。那 这种因为近端的这个放在这个白色的玻璃罐里面的这个，它是融合之后的咖啡啤酒的样子。其实你喝的时候，因为你一晃一拿那个分层，它就马上就会融合掉了。融合掉之后大概就是这样的，然后喝起来口感呢也很像是黑啤的感觉，但是比黑啤要更好喝一点。对 啊，如果是装进，我们先在杯子里面调好，然后再装进这样的玻璃瓶，真的 对。然后你可以插在这种玻璃，其实这是一个类似于花瓶的一个玻璃的器皿嘛。然后你放上冰，然后插进去，朋友来家里，我们又说到朋友来家里， 客厅板块嘛。 对，然后就可以宴请朋友啦，然后朋友就会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但是很好喝的样子， 很厉害的样子。 对， 以为你是在黑啤里边动了点什么手脚，加了点 什么样，仿佛是黑啤，但又仿佛在外面好像没喝过这个味道。 还有一点点纯纯的甜味在里面。 对，而且它还会有一点点咖啡的味道。 咖啡啤酒， 也 很简单。然后呢，喜欢分层，那就抓紧时间给他拍好分层的照片。 对对对对对，喜欢分层的话，要多加冰。 哦，这个是秘籍了。 对对对，冰块要靠冰块来拖住它。 好，然后呢，其实不喜欢那么冰的，你说有点太凉了，你也可以适当的减少这冰块的量。 也可以，对，没关系，这个其实都看大家个人口感。 哎，我在想，就这一款有可能做成去冰款吗？ 可以啊， 常温一点的 可以，可以。如果是去冰款呢，那可以就是你可以直接用冰啤酒来做，然后呢就尽量不放冰块了，但是它的分层效果就会比较不明显，但口感上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那就是我们先倒一点点的蜂蜜。 对，先倒蜂蜜，然后倒上 啤酒， 然后再倒上咖啡，这样。 哎，好，口感上没差，我觉得就大家应该会比较好接受。 对，就没有那么凉爽。 哎，因为冰块太多了，可能大家也会考虑到一个身体状况的问题。 对， 对，尤其是这样的雨天儿啊，你说不烤火就不错了。哦，这个用的是听听 FM 24小时以后才有回放的按钮。哦，是吗？那你要不然试试我的方法，就是我一般是直接在听听 FM 的这个搜索类里面搜乐享生活四个字就行了，因为它出的是我们的专辑啊。我不知道这个方法能不能快一点啊，我们可以下来你微博私信我们私下交流一下，想要用听听 FM 来听节目回放的话，继续跟我们互动。然后呢，想要知道看图说我们还刚才说到的百利甜拿铁、百利甜咖啡，或者是咖啡啤酒，图三、图四、图五、图六啊，就是百利甜拿铁和咖啡啤酒的成品图啊。接下来我们一点点时间要说一下图一、图二了。这是咖啡莫吉托， 对， 颜值也很高。然后它算这三款里面，就是说酒精度最高的。 不是，它酒精 度还是百利甜。 对，那个还是百利甜，它是相对这三款里面相对麻烦一点的。就准备的东西， 它放到最后的原因是因为麻烦一点。 对，准备的东西多一点，然后步骤也会比别的稍微复杂一点。 好，这回家还要拿老公试试毒，觉得不错，等朋友来的时候再给他们尝，怕做不好。 其实很 老公的心理阴影啊，这不亚于你们要喝我调的咖啡的这个心理阴影。好，可以的，回去可以。还有奇奇姑姑说迟到了，但是不会缺席。不容易啊，因为我们刚才上半段一开始就说到今天天气不好。 对， 大家出门如果说比方又要撑伞啊，又要听我们呀，又互动啊，真的很不容易。 对， 就是开车的时候就别互动了，好不好？我们到了目的地再互动，或者是听我们的回放都可以的。好啦，来最后说一下这个莫吉托。 好，那这款呢，可以它可以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有酒精的，一个是没有酒精的。这两个，那现在先说一下这个有酒精的。大家需要准备呢是这个基酒是白朗姆酒。白朗姆酒大概30毫升。然后呢也是需要有，因为莫吉托嘛是一定要有薄荷叶的，需要有新鲜的薄荷叶，大概8到10片左右。然后呢需要有糖浆20毫升，但是这个糖浆呢，如果说自己家里没有，其实这个在超市是都可以买到啊。如果大家家里没有的话，也觉得买起来很麻烦，也可以用糖把它用水化开，做成一个简易版的一个糖水也可以。然后呢需要冰块 苏打水，我们刚才说过的用挂耳包或者随身包来泡出来的一杯比较浓缩一点的咖啡，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还最好是还要有一小杯大概30毫升左右比较新鲜的青柠汁，这个青柠就是那种绿色的那种小柠檬，就是把它切开然后 挤出来， 对，因为这个小柠檬是很容易出汁儿的，对，用它挤出大概3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 我听起来真的很复杂，记不住，没有小宝贝就记不住。 没关系，大家可以回听嘛。 好，回听再听一下配方。然后它放进去的顺序呢？这几款几个配料？ 它是首先要这样，要先把这个我们刚才说用这个小青柠挤出来的青柠汁和薄荷叶中的一部分，这个薄荷叶呢6到8片。一会儿我们还要留一支比较新鲜的薄荷叶装饰用啊。现在先说做酒用的。那6至8片的薄荷叶、青柠汁和我们刚才提到的糖浆一起放进一个玻璃杯里面。然后这个时候呢，需要用一个盐杵，就是能够捣这个，大家用这种捣柠檬的这种东西，把薄荷叶在这个刚才这个青柠汁、薄荷叶和糖浆放在一起的这个混合的液体当中挤压一下，把它挤碎，挤成薄荷叶的小碎块。然后呢这个时候挤完以后，好，把这个盐杵拿出来，然后我们再把我们刚才准备好的大约30毫升左右的白朗姆酒放进去，放进去之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先加一下冰块，把大概这个就看大家喜不喜欢冰啊，或者是分层的效果都可以啊，把冰块呢放进玻璃杯中。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要倒入浓缩咖啡了，把我们泡好的浓缩咖啡倒进去，然后最后呢就是加苏打水，加苏打水要一直加到杯口加满，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分层效果了。那至于苏打水和这个咖啡的比例也是看大家的喜好，我建议还是说大概是可以是1:2吧，就是咖啡大概是1，然后苏打水大概是2这种效果。然后最后加好之后，在上面呢轻轻的放一支比较长得比较好看的薄荷叶作为装饰。 为什么长得不好看的薄荷叶就只有捣碎的命运，长得好看的薄荷叶就是最后的装饰？你们这些 就是一个颜值的世界。 好了，这个听起来，为什么我中间没有打断米口？一方面是我们时间不够了，另外呢是这个真的相较于前两款来说微复杂， 对，微复杂， 对，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想要知道怎么做，一方面呢是可以到微博上面来再问一下米口，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提问了，还可以在听听 FM 上面啊，你看我嘴都秃噜了，因为快要进广告了，对，在上面去听我们的回放啊，回放，然后不知道怎么听的也可以私信我，微博私信我来听回放。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再见喽， 拜拜， 雨天出行注意安全。 一号新家生活美学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夏季送清凉，在7月的每个周二，新老会员来电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5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省50元。同时，周年庆购物套券也可以使用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欢迎收听北广购物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许莹，跟大家介绍一下小琴即是海参。 大家好，买海参找小琴。小琴呢是从1999年就做海参了，我们今天2018年做海参第20个年头了，可以说非常的专业。今天给大家带过来的呢是我们的即食海参，是明星产品。以前啊咱吃海参都是干海参，还得泡发， 对，时间比较久， 麻烦，然后还不会做。但是今天呢我给大家带过来的是即食海参，小琴给您发好了，打开